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回去找课本。如果找课本还是看不懂，然后再就可以让你怎么样？然后速度要加快一点。嗯，郑成访问的是23条，他说呢，对于现在无法的侵害，然后呢，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所以可以，我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抓到现在，不管现在或是他人的权利抓到现在，不管侵害，你都可以去主张正常防卫的行为，不限于自己的权利抓到不管侵害，不罚这也是不管，当然也是指的是主权违法的意思。那如果说，但就指的是说，但是防卫行为过当的话呢，就能够减轻或免除其刑，减轻或这也减轻或免除其刑，指的是减轻或免除罪责的意思，指的是减轻或免除罪责的意思。那为什么说呢？正当防卫行为就可以的确违法呢？因为正当防卫预想的状况就是说呢，有一个人，有个恶人呢，就对他人呢去做一个不法的攻击行为。那这个被攻击的人呢，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没有办法请求其他的国家机关的支援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就可以优先去行使。因为本来暴力什么都是国家垄断的，这大家都知道。对，所以你不可以说啊，你拿我就打一拳回去，这样子不行，你要诉诸法院解决这样的问题。对，可是，在这方防卫这种情况，因为它是马上就会发生一种侵害自己本身的权利的行为，这时候国家来不及保护你。对，所以例外的妇女这种自卫的权利。对，所以第一个正当防卫的保护，保护的是被侵害者的自己对抗的不法侵害的权利。对，这是我保护的原则。那法秩序维护原则的意思是说，大家就听过一句法谚的，叫做正者不需要向不正者低头。对，他对你做一个现在不法攻击 ，OK， 所以他是不正的人。既然是不正的人呢，对不正的人就不用太客气。对，所以呢，我就可以反击回去，为了保护自己，我就可以反击回去。所以呢，如果你让我主张，这时候我可以反击回去的话，那个我对法律的这种信赖就受到动摇。所以这是所谓的法秩序维护原则。他既然是不法的侵害，我就不需要对他去做退让，就不需要去做他退让，这样也是维护法律秩序的表现，显示出说呢，你就不要去侵害别人，不然的话，别人就可能对你做一个正当防卫的攻击行为，对。然后呢，正当防卫的那个检验的那个图啊，我画一个图表，在第22页，考试的时候呢，你还是一样，就是依照这样的顺序跟标题这样写下来，对，22页这里有个图。第一个，大家要审查是构成要件和合适性有没有过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是审查客观跟主观的构成要件和合适性。对，然后如果过了构成任何合适性，具备构成任何合适性之后呢，你就写违法性。对，那违法性我刚才讲过了，违法性都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括号中括号以这个客观主观要素，另外是括号的主观主观要素，所以你都要审查，都要审查。对，考卷上面你也是都要写出来的。如果涉及到正当防卫的情况，那客观主观要素里面有很多要件啊，例如说第一个。要有所谓的防卫形状的存在，要所谓防卫。所谓防卫形状，就是说要有出现一个可以使用正当防卫的状态，被攻击的人可以去主张正当防卫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出现叫做防卫形状。在防卫形状里面有一些要件要审查，第一个，它必须要是人的攻击行为，就攻击面来讲的话，必须要是人的攻击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再过来说，那个侵害要具备有所谓的现在性，比较是现在的侵害才可以。过去的侵害或是未来的侵害，那是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的。对，侵害非常是。第三个审查是，那个侵害是不是一个不法的侵害，是不是一个不法？但是对于那个不法内容，大家我们在进一步去说。对，所以针对于能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的那种情形有没有存在，就是自己证明。对，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数字二，所谓的防卫手段的部分，你要注意一下。防卫手段的部分，第一个。你所使用这种防卫手段有没有能够帮助你去脱离这种险境？所谓脱离险境，就是说避免这种侵害的加深，或者可以终局的去排除掉这种侵害的发生。对，这是所谓的手段适合性上的要求。第二个是手段必要性上的要求。你所使用的防卫行为呢，有没有符合这一部分的必要性？必要性在公法上大家知道吗？在比对的审查上面，这个数种公共的原效的手段里面最小侵害，对不对？但是这边跟公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正当防卫是一种对抗不正的行为，正对不正的行为，所以不要对他太客气。对，如果说那个最小的侵害手段，对攻击者最小侵害手段，会造成防卫者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自己的权利，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有风险的手段，我自己说你没有办法逃跑走，还会被射杀掉，这种手段你就不需要考虑了。对，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手段不需要考虑，这个以后我们再说。所以手段要具有必要性。第三个是他特别特别要注意到，就是所谓的。你行使正当防卫，因为它也是一种权利，捍卫自己权利的权一种行使防卫权利的行为，所以任何权利都不可以滥用。这个我妈妈有说，所以如果是某一些权利滥用的情况底下的话， 也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这边要强调是不能主张正当防卫，而不是会有防卫过当的问题。我虽然把它放在防卫手段里面讨论，但是一旦落入了权力滥用的部分呢，行为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办法主张正当防卫，的确违法。对，防卫行为过当是什么意思？防卫行为过当是说主观上面你有防卫意志，客观上面呢你的防卫行为的超过了必要性，那这时候会落到防卫过当。可是如果是权力滥用的话，就是自始至终都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防卫行为过当的问题。对，就是它的定位要先讲清楚。但主观的主观就当然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正当防卫啊，也就是说你有防卫意志。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在填它的血肉啦，就是说它架构上是长什么样子。那你在不管是在复习啊，还是在什么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用这样的架构去整理它。对，那这个是正当防卫的架构图。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八页，我们一个一个来审查，依照这样的顺序来审查。第一个呢，当然讲过，第一个客观提出的要注意，就是所谓的要有防卫情状出现，就是说能够让这个被攻击的具体的正当防卫情况要出来，要出来。那这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个要有侵害。要侵害行为出现，这个侵害一定是指的是一种人为的侵害，也就是要具备有刑法上面行为的品质。刑法上面行为品质要三大要件是哪三大要件？还记得吗？忘记了，忘记了，这太快了。不是上次才说了吗？第一个是要什么人的行为，对不对？第二个呢，人的意志可以支配的行为，然后要引发什么社会上的重要性啊，对不对？社会行为理论的话，对，所以。这里所说的人为的侵害也是要具备有刑法上面品质，所以如果是动物的侵害啊，或是大自然的侵害，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对它主张正当防卫，你只有可能对它主张紧急避难行为。对，对自然的侵害有可能主张紧急避难行为，但是对于自然的侵害，你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因为正当防卫一定要是人为的侵害。对，所以呢，如果是动物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它不是人为的侵害，可是。偏偏不是这里，考点是在于说，你利用动物，然后利用动物当作是你的犯罪工具，然后去侵害人家。比如说，重放我家的狗，然后开门去，就是开门，反正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放狗咬人，对对对，放狗咬人的情况，你等于是用狗当作伤害罪工具。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时候动物，你不是对那个动物是正当防卫行为，你是对于那个背后去唆使动物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行为，因为这个时候动物已经变成人的攻击行为。而已，对，所以你还是在对人主张正当防卫。如果他是真的叫一条狗去咬你的话，这时候真正去做伤害行为的人，那个不法侵害的人还是那个人背后的那个饲主，那狗只是他的工具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对那个人去主张正当防卫，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单纯的动物你在路上遇到一条野狗，哎，咬你发狂的要咬你，只要拿木棒把它敲死，这个时候呢，不要这样讲好了。他是别人的财产哈，有人养的，对，因为如果是野狗，会把他打死，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他不是说这样大说大野狗打死不会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或什么的问动物法的问题啊，对啊。可是如果是那个狗是有人养的，然后你路上看到它，它看你不顺眼咬你，这时候拿木棒把它敲昏或者把它击毙，这个时候你对那只狗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你只能主张紧急避难，对，因为你有可能是毁损他的财物嘛，对，但是你毁损他的财物是为了要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权，所以还是可以过那紧急避难的要求。对，好，那这个是人为侵害的部分要注意的。另外一个是问题，争议问题是不作为犯有没有可能用造成人为的造成这里所说的侵害有没有符合这里侵害的概念？不作为犯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可能会有侵害？看起来像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你要实质的去思考，不作为犯呢，如果说呢他不做，然后会让法益本身的侵害加剧。的话，因为所谓的不作为犯，就是说那个法益本来就已经在危险当中了，那你只是去救他嘛，对不对？你并不是说像那个作为犯是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你是放任寄存的风险慢慢去实现，对，这是不作为犯。那如果说你的不作为的行为呢，有可能会加重法益侵害，然后你在法律上面又有所谓的作为的义务、救助的义务，就是不作为的保证人义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对他去主张正当防卫行为。但讲很抽象，你看上面的例子，那个强制哺乳。讲呢，就是听到邻居呢传来婴儿的哭闹声啊，就知道说呢，他又沉迷麻将了，就每天都是麻将声音，然后就每天去喂食婴儿。那假为避免婴儿被饿死了，然后就没有经过乙的同意，就跑到他们家去帮婴儿服务。这个案子里面，他同意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就跑到人家家里面去，这是什么行为？306条的行为主带行为嘛，对不对？这有没有客观构成要件合治？有啊，客观上面他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去侵入了，那主观上面有没有行为主带故意？ 他有认识到说我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然后我就跑进去，我也想要跑进去，这就有行为故意啊，所以构成条件是合致的。那违法性部分，他有没有什么正当化事由啊？就从二十一条开始算看嘛，想一想，要等一下，好像是正当防卫的机制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不去喂他，你邻居不去喂小孩，小孩就会饿死啊，对不对？那邻居对小孩有什么保证人地位，对不对？他有义务去喂他，结果他违反这个保证人地位，基本上就是有所谓的义务违反性啊。对，那有义务的，那就是一个不法行为，不法侵害行为，你就可以对这样的行为去什么正当防卫。我为了要抗拒你这个邻居的 不作为，就是不作为，对。然后呢，就对抗这样的不作为，然后去挽救小孩的生命，为了保护小孩的生命跟身体发育，所以然后避免他去受到这样不作为的侵害，所以我跑到人家家里去 ，OK， 这是可以说正当防卫，却违法的。好，这是不作为犯，不作为的侵害要具备有保证地位为前提，是要注意到的地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那我行使正当防卫，我要保护的人是谁啊？是自己跟他人的权利，两个都可以，不限于是保护自己哦。如果你是为了保护别人，然后去对抗那个不法侵害的人，这样也可以去主张正当防卫的行为。对，那这边就问题就来了，如果说这个利益不是刑法上面所保障的利益，那还不可以对他去主张正当防卫呢？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基于法治基于执行理论嘛，刚才不是讲过了嘛？对啊，就算他不是刑法上面保护的利益，但是只要那个是法律规范所承认的利益，法律规范，例如说他没有违反善良风俗，还是法律规范所承认的利益，那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利益呢，就是刑法上面也可以为了保护这样的利益，然后去主张正当防卫，对，然后也不以自己利益为先，他的利益也是可以的，对。然后比较奇怪就是说法人的名誉权，法人是有名誉权，大家知道吧？法人名誉权如果遭到侵害，要请求什么赔偿？这是民法的问题吗？法人不是有判例说过吗？法人的名誉权如果遭到侵害，可以请求精神上的慰抚金吗？我没有反应，你的民懂啊。法人如果遭到名誉上面侵害，可以请求精神上面的慰抚金吗？实务是有见解不是吗？实务说什么？你就算不知道字号，你也知道是吗？法人又不会哭泣不是吗？不是啊，我意思是说法人没有情感，对，然后他不会有什么精神上面的损害，对，所以能报道歉就足以恢复他的名誉，不需要请求非精神上、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对。可是就刑法角度而言，如果有人去对法人去做个公然侮辱，或是所谓的旨在传输一些比较具体的事实、不实的事实，有可能会构成公然侮辱或者是诽谤的行为的话，这时候你还是可以为了保障法人的利益，然后去对那个散布不实谣言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行为，这是有可能的，对。好，然后这里的利益要注意哦，个人法益的部分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生命、身体、财产啊、自由啊、性自主啊，这些都 OK， 对。可是如果是跟公众有关系的法益，可不可以呢？基本上，如果这个法益跟公众有关的法益的，你没有办法把它还原给特定的被害的法益持有者的时候就不行。例如说，什么叫做公园连结的信赖？公园连结信赖是很抽象的东西吧？你看得到他谁可以拥有这种法益吗？不行啊，它是一种抽象的法益，所以不可以为了主张说我要捍卫公园连结的信赖，所以当有人在收受贿赂的时候，我就去攻击他。这时候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所谓的公众利益，而且这种公众利益你没有办法把它还原成个人的利益，所以这样子不行的，没有办法成为防卫的对象。而且如果说这种公众的利益可以是防卫对象的时候，就变成是人人以警察自居，你只要看到有人在侵害大家的利益，你就对他去装正当防卫就过去了。对，典型例子是下面这个，就把一个罪犯给击倒。他说呢，甲呢因为去参加友人喜宴，然后就陷入溺醉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办法驾驶动交通工具，但是甲还是执意要开车回家。那这时候呢，旁边的那个朋友看到乙说：“啊，你喝成这样子还敢开车回家、啊？”他为了避免，你要看他回秩序，他为了避免假驾驶途中发生车祸，去影响到其他不特定多数的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不特定多数人的用路安全的时候，就把他击昏，让他开车上路。请问这样把他击昏的行为，会主确违法？不特定多数人的这种公共的安全，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公共利益，抽象的公共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是不能够不适合拿来当做正当防卫可以保护的利益，对，不适合拿来当做正当防卫可以保护的利益，因为这是跟公众事务有关，或是跟公共秩序有关的，这是不行的，就不能做到正当防卫。可是，不知道这边就完了。他如果要考你更难的话，就是说，他如果题目稍微改一下，他如果是说，哦，那如果是为了要保护那个乘客的安全，因为假 他酒醉开车，如果他有载乘客的话，他如果是用这个理由保护乘客安全的理由，然后把他击昏，这样是可以的。为什么？乘客安全本身就是有那个人嘛，那个人的利益是可以特定下来的，这是 OK， 真的没有问题，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确无法。可是如果说你是为了要避免说你开车上路很危险啊，有不特定多数人会被你撞死啊、撞伤啊，像这种情况是属于公众或者跟公共秩序有关的利益，这个时候是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的。所以这边我们第一阶段要审查，就是说到底什么样情况下才可以有讨论正当防卫可能性。第一个，你是人的侵害，人的侵害；第二个，你所保护的权利它是有限制的，它是有限制的。个人利益原则上都 OK， 但是跟公众有关的利益呢，原则上都不在保护的范围之内。对。再第三个，请大家打星星，就是所谓的侵害的现在性啊，因为法条上面已经跟你讲了，必须要是对于现在的不法侵害才可以。所以，既然是对于现在的不法侵害，那现在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它是一种流动的概念。所以，现在相对性概念就是，要么就是过去的侵害不能主张正当防卫，未来的侵害也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只有现在的侵害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那什么？那你就要告诉我说，那怎么样判断说什么叫做现在不法侵害？那个现在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啊？通通会在这边采用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的标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第九页下面的黑体字？有三种情况，这是一定要背起来的，这是一定要背起来的。第一个，侵害是所谓的迫在眼前，马上就会发生。迫在眼前，马上就会发生。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拿一把枪对着你，哦，这真的太可怕了，马上就开枪。这三种就是迫在眼前。第二个就是说，那侵害根本就已经在进行当中。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被打，他还继续打，这种情况，正在持续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是迫在眼前，就是说，它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马上即刻就会发生的这种情况，这是属于迫在眼前。那已经在进行的，或者正在持续当中的这种情况，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说，行为还没有结束，行为还在继续，还没有结束。这边稍微要注意一下，犯罪既遂跟行为结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大家应该可以分得出来吧？犯罪既遂，有可能行为还没有结束哦。例如说什么？整个都犯罪既遂，但是行为还没有结束，最典型的是什么？犯罪未遂长什么样子？犯罪在你行为那一刹那就已经既遂了，但是你行为还是在继续当中，继续犯，对不对？继续犯就表示他行为会绵延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了，像什么辱人的赎罪啊，辱人的赎罪就是把人家关到山上面的小屋，有没有？然后叫那个被害人打电话回家要钱嘛，对，你把人家关在山上小屋，关两三个月，那在那两三个月当中，都是什么私刑拘禁的行为一直在持续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把他关起来那一刹那，就构成302。可是呢，你把它放出来之前，你的302的拘禁行为都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结束。对，所以这种继续犯会有这种特质，所以犯罪既遂的行为未必会结束。对，所以这一边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不是现在真的现在的不法侵害的现在性，不是用犯罪的既遂来判断，你要是要看说那个行为是不是还是在持续当中，然后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个防卫的行为。排除的侵害，如果说那个行为还在继续当中的话，那你当然还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这个跟犯罪有没有继续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不要有那个误认。好，所以如果从这样子包切下去的话，事前的还没有发生的侵害都不算是这一组说现在不法侵害。比如说那个人呢是摸摸口袋，还没有掏出枪来，他都还没有瞄准的，更不用说扣扳机都还没有瞄准，这时候呢不是现在不法侵害。或者说那个人呢只是呢准备犯罪工具，准备犯罪工具，那个你还要打你，还要他决定要打你才可以，还要敲下去才可以，准备要做事要敲下去，那个刹那才是所谓的迫在眼前。所以你会发现说，哦，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要求还真严格，一定要是你看得到的马上就对你会攻击，像这种情况才可以是这一所说的迫在眼前的现在不法侵害，其他的都不算。侵害如果已经过去了，比如说他打你三拳然后就收手，这时候呢，你想说可恶，现在给打我三拳，再还你三个巴掌。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是所谓食物上面会说这个叫做报复行为。为什么？他打你三拳就收手啦、啊，那收手之后就没有继续打你了吧？对，没有继续打你，表示什么？你就不会再打他，因为这时候不是所谓的侵害正在持续当中，侵害已经结束，侵害已经结束，对，已经结束的侵害，你再去回首的话，这就是变成所谓的报复行为，就是有报复，你不是为了防护你自己的意思，因为他已经没有对你继续了，我也不法攻击。就是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所以呢，然后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是采取所谓的事前的客观判断跟行为主观上面想象没有关系。这边我讲的，因为是客观主观要素嘛，所以一定都是客观判断，就是说 法官去判断就可以了。那法官要在什么时间点去判断？这边讲的挂号是事前很重要，为什么？这会有个差别，在下面这个例子，在第十页这个例子会有影响。这就是很著名的拿假的枪去抢银行的案子的。假呢持那个机壳乱真的假枪，请大家把机壳乱真画起来。对，你们说机壳乱真有什么画呢？机壳乱真表示说什么？什么叫机壳乱真呢？大家声音不好吗？机壳乱真意思是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嘛，不是吗？对啊，就是大家在处于当时的情况里面都会认为说那个是真枪。对，假的是这种貌似真枪的东西的假枪进入，但是事实上它是假的进入银行，然后乙枪呢就逼死这个行员乙呢，交出保险柜里面的财物。那乙以为说呢他持的是真枪，可是他非常的勇猛，就趁那个行为人不注意的时候呢，拿那种大型定住机，知道银行那种大型定住机吧，砸下去会头破血流那种，所以就往你这样砸过去，就真的头破血流就绕跑。对，真的闹走。对，这个时候呢，你要问的是银行行员乙的刑事责任为何？银行行员乙的刑事责任为何？那第一个你就要想嘛，哦，他把人家砸成头破血流，有没有合乎构成要件和执行？有，对，有吧？这是什么罪？头破血流，没有到重伤程度啦，就伤害好了，伤害罪好了。有伤害结果出现嘛？有因为你靠位置嘛？如果上面有伤害故意，这是没有问题，所以伤害构成要件和执的。违法性的部分呢？违法性部分有没有什么正当事由啊？你从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这样子来讲，好像跟二十三条比较像吧？对，比较关系吧。正当防卫，好，正当防卫第一个客观要件要防卫情状要出现啊，是不是一个人的侵害？他是不是为了对抗人的侵害？是啊，那个假假对不对？他持真枪抢银行，持真枪抢银行，当然是人为的侵害没有问题的。他是为了保护谁的利益？银行的利益嘛，对不对？银行财产权这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是个人利益，这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可能可以主要正当防卫，但是现在的侵害呢？是现在的侵害吗？你们觉得？现在的侵害要先确定的是说，除了现在性的问题之外，还要确定说到底有没有侵害出现。这里的现在侵害到底是不是一个现在侵害？判断比较通说的时间点是在事前，也就是说，任何人要注意哦，是任何人处于跟行为人相同的情况底下，你要把自己把它置身到那个案例事实当中。如果你是假的话，如果你是假的话，你会不会觉得那把枪是真的？为什么？如果说你觉得那把枪是假的，那就没有现在挂侵害啦，不是吗？你没现在挂枪是假枪啊，完全不会造成什么法律意义的侵害可能性。可是，如果你是跟他处于相同的情况，你就会认为说，看起来就是真的嘛。你心里面大家不会说看起来就是真的，你处于当下，你会说那就是一把真的枪，对，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就会认为说啊，真的有现在不法的侵害，所以我可以对这样的情况去主张正当防卫，这是通俗的看法。可是黄文金老师呢，他是采取所谓的事后的审查，事后客观审查，对于有没有现在不法侵害，他是采取事后客观审查。那先讲的是。黄金老师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采取事后客观审查，也就是说你要立于神的地位去看这个案子，就是事后啦，法院在审的时候他就依照现在卷宗啊，他就知道说啊，事实上那个就不是真枪啊，是假枪啊，如果是假枪的话，有可能就不是一个现在不法侵害，现在不法侵害，那你对于这种假枪完全没有造成现在不法侵害的可能性去主张，就没有办法主张正当防卫，你知道吗？他欠缺哪一块？因为那是假枪，然后我们不认为那是一个现在不法侵害，那你觉得他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是黄老师的话，他在哪里出了问题？你们选个位置让他排除，你总要选吧，不要乱丢啊。他觉得事后审查嘛，就事后证明说那个是假的枪，所以没有现在不法侵害，没有现在不法侵害，现在不法侵害是客观的事情嘛，对不对？是客观的事情，所以一定跟下面没有关系，所以一定是摆在两其中之一，没有客。没有现在不法侵害指的是什么？在这里吧，对啊，因为他们是跟什么有关？行为啊，行为主体啊，这个跟违法要素有关，对，所以是在这个部分发生问题。对，那他主观，可是他主观上面有没有防卫意识？有哎、欸，他有防卫意识啊。所以如果是黄老师在看这个题目的话，就会变成说那是假枪，事后证明说那是假枪，所以没有现在不法侵害，所以没有客观的不确法事由。所以消极的要素有没有出现？没有出现，所以还是客观不法。消极要素没有出现，还是客观不法。可是主观的消极要素有没有出现？有出现，因为他觉得他在干嘛？正当防卫，觉得这是可以出现的东西吗？不行， 所以他没有没有主管不发，所以要成立什么？有上面没下面，只有过，这边过失啊，对不对？有主管不管是造成利益侵害就是过失嘛，对，就是过失。然后再依照他们预见可能性去判断会不会成立犯罪，会不会成立犯罪。所以如果是黄老师的话，他会这样去解，等于是把他认为说这是一种容许构成的一件错误。为什么？他觉得那个是一把真枪，然后呢，他对他觉得有现在不法侵害，然后就会防卫行为。事后证明，因为他是采取事后的观点，事后证明那是一把假的，是一把假枪，根本就没有现在不法侵害存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他少了客观主权的法要素，但是他主观上面却认为他在正当防卫，就变成一种容许构成的错误去解决他。对，在很多往后的例子里面，都会因为他采取这种事后的角度的判断，然后导致成立不想防卫的情况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如果是通说来看这个例子的话，他直接认为什么？事中的时候，我们跟他属于相同的情况底下，都会认为那个机可乱真那个假枪是一把真的枪，所以就有现在不法侵害，直接认为说有现在不法侵害。所以银行行员为了抵抗这个现在不法侵害，然后去为这样的必要性的攻击行为，就可以用正当防卫的确违法，就可以用正当防卫的确违法。所以两个人的那个解法是不一样的，两个人解法虽然最后基本上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对，那大家要知道是通说，是处于适中的情况底下，对，所以如果那个机可乱真的假枪，一般人跟他处于相同的情况底下，都会认为那是真枪，所以还是有行政不法侵害，对。好，然后第十页下面那个呢，就是侵害迫在眼前，就是说马上就会发生，即刻就会发生。那已经正在进行的，或者正在持续当中，这是比较没有问题的。正在持续当中，我刚才强调过了，是跟犯罪既遂所以是没有关系的，有可能犯罪既遂，但是还没有结束，这时候你还是可以主张。对他为一个现在不法侵害去主张正当防卫，对。好，然后呢，这个跟着手有没有关系呢？这个好像最近那个薛志仁老师有写，就是严胜啊，他有写一篇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去查了，因为他是一个判决评事，是那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家暴杀人案件，对，家暴杀人案件刚好是我们以前我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们事务所在审理的，对对对，然后就是当然是。为了那个被告，对，被告是个妇人嘛，然后去打那个法院或是那个司法院的检索系统，打家暴杀人就出现一排，对，所以现在家暴杀人这是一个问题，对。那家暴杀人行为呢，家暴案件通常都是这样的行啊，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被家暴你就知道，但是呢随时都会被家暴，对，反正就是依照过往的经验，他就是动不动就打你，他心情不好就打你呢。我这边没有限制年生性别。有可能是女的打男生啊，有可能是男的打女生啊，对啊，只是说什么时候会被家暴不知道，但是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死害，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攻击你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行为呢，就只有在某种时间点才能够有效去做自己所说的防卫行为啊，例如说什么趁他睡觉的时候一刀把他刺死，对不对？像这种情况，然后这种家暴案件通常都会有一种责任的一个问题，因为长期处于那种家暴阴影之下，那个脑。就是那个责任你可能都有欠缺，就有点被害妄想了之类的，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家暴案件它的困难就是在于说呢，它的防卫行为的时间点要不要跟一般的案件去做相同的处理？对，一般案件我们都是要说，你必须要等到那个人已经在你面前要对你做攻击了，你才可以对他反击，对不对？就是现在很严格嘛，现在性很严格。可是如果家暴案件，你要等到他做事要打你的时候，你要对他反击。然后他永远就是我当被打的那一方，因为当他打你的时候，你在对他防卫行为，而且通常那个处于弱势的被家暴的人，他的防卫行为都不会是个很有效的手段。为什么？因为你孔武有力，为什么会被家暴呢？对啊，所以一定都是没效的啦。所以到最后呢，就只能白白的被挨打。所以在这种家暴案件，他对于正当防卫的影响是在两个层面都有影响，一个是什么时候可以主张正当防卫，那个现在性的部分就有影响；第二个是手段上面的影响。对对对，在这两个都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案子呢？那是因为说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啦，因为三审嘛，一开始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呢，那法官是谁啊？周正春法官，对，周正春法官知道谁吗？就是阿扁案的时候很有名的那个。对，其实你去看他判决书哦，他有写到客观规则，就是说哦，那实务也有人在写客观规则，有啦，只是下级的法院在写啦，他上面的法院。不写啦，虽然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你写空格就把你废弃掉，不会这样子。可是他会说， 他会用相当因果关系的帽子把你扣上去，然后得到跟你客观规则一样的结论。对，他会觉得说你用客观规则的结论是他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就是因为比较保守，所以我不敢明文写出来就是操纵客观规则，但是他会用相当因果关系，但是暗地里他在操纵客观规则。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那我名称的政治就不重要。对，那加发这个案件是说，在地院的时候，周南准法官说，传统的正当防卫的想象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肉搏战，知道吗？可以想象吗？那个中世纪的那两个武士在对抗，知道吗？中世纪不是最喜欢对决吗？然后最后一个人被杀死了，然后就产生什么莎士比亚的什么悲剧这样子。对，他说那种正当防卫其实是那种图像，对，那种图像，有时候血腥法要有那种图像，对。两个男人之间的恶斗，所以呢，彼此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像这种家暴案件，通常受害的都是家暴妇女嘛，对不对？那受害家暴妇女，你怎么可以把她拿去跟你恐怖有力的男人去做相比较呢？对，那反击的时间点应该是要提早，或者是要比较有效性的考量，对。还有他的防卫时间点，这都会有差，都有差，所以你应该是要做不同的处理。那那个时候，在法官的判决里面就说，不是像这里同说所说的。必须要等到那个侵害都已经在眼前了，或者正在进行当中，那个就对他主张正当防卫，你还是要考虑到所谓的一般的受家暴妇女的生活经验去做考量，一般性的，也就是说这边讲一般性来讲是客观的标准，不是一到家暴妇女主观上觉得他会打我，我就可以对他反击，也不是这么宽的、啊，而是说你去对家暴妇女去做一个经验的那种采访，他们都认为说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我应该是要允许我对他反击，这次反击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你要依照一般的妇女受害妇女的经验去做考量，考量那个现代性啊。如果说过这个时间点，他就没有办法有效性的去做这种反击的行为的时候呢，那他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直接对抗他去做家暴，对，做妨碍的防卫行为，不需要等到他真的有现在的那个迫在眼前的攻击行为出现。这个是他在地院的判决，就跑到最高法院就被废弃。因为最高法院很保守，我讲过了，这种见解其实比较惊人啦。对，比较就是在他们最高法院的里面的想法里面比较创新一点，所以他们就不敢接受。对，所以最后还是认为这个案子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对，那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丈夫拿着那个木棒说在吵，就来杀，他是这样讲的，在吵就把你杀死。他没有回下去，他只是拿木棒做事这样，然后这样讲出这样的话。那讲出这样的话有两种解读可能，第一种解读可能就是说他只是想吓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不需要对他做这种防卫行为。可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他待会就攻过来了？对，等到他攻过来就来不及啦。对啊，他们的主要是这个样子。对，可是法院认为说，然后那个案子是这样子，那个家暴妇女最后也有真的做攻击反击行为，就记得印象中应该是拿一把刀吧，一个是拿木棒，一个是拿刀，然后就把先生刺倒在地上。至少在这样之后呢，还没有结束。依照最高法院的那个事实这样写，他就说呢，他就继续拿刀往下刺，往他脖子刺，就把他丈夫给刺死了。对，所以最高法院最后的理由是，丈夫已经被刺倒在地，就不会爬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对阿伟刺激的行为是这个报复行为，对，所以没有办法去主张正当防卫主权违法。对，就本来只是这样解决的。对，可是发来发去，就是上去之后又被撤销，然后上去之后又被撤销，发了好几。那那个判决，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再跟你们讲。对，反正回到这边来，这边要强调的是，通说的那个对于现代性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临时要是马上你的眼前就看到他对你的攻击，或是那个攻击根本就是站在进行当中，你才可以去主要正当防卫。对，要达到这么样的要求。然后呢，柯耀成老师他这边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说呢，这里的攻击行为，现在不管侵害行为，必须要是到达着手程度。要到达着手程度才可以，可是这个是他自己一个人说，这是我们非常标准的艺人说啦。对啊，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这样的见解不太合理呢？原因是因为说着手啊，可是奇怪了，正当防卫这边要考量的跟着手的标准会是一样的考量吗？为什么？你想想看嘛，我们一开始在学正当防卫讲过啦，正当防卫是为了要赋予权利，对不对？去对抗不法的心态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你一定要是让你有办法去排除这样不法侵害的那个时间点，主张正当防卫才是一个有效的时间点吧？对，如果是时间点都过了，那你怎么去主张正当防卫？那给你正当防卫权也没有用啊，你也没有办法有效去对抗不法侵害。所以他考量的是这个，但是在着手的考量是什么？你的行为对法医会不会制造？依照你的犯罪计划会不会对法医产生什么 密集的危险性嘛，对不对？或者说密集的危险性，他着眼的是对于防疫的危险性，而不是着眼于说啊那个被攻击的人能不能够有效保护他自己的权利。所以两个的考量点是不同的，所以你不需要把正当防卫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侵害现在性的判断，是不是现在侵害的判断，把它跟着手的标准去把它挂钩在一起，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它的判断标准是不，它的目的是不同的。正当防卫的目的是在于说，什么时候才可以赋予给正当防卫权利，才是一个有效的赋予正当防卫排除侵害的一种可能性。它着眼的是在这个部分，它不是着眼于说什么时候你的行为会对法律造成立即的威胁，它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不需要把现在不管现在的时间点跟着手时间点化为一起。当然，我不可否认的是，通常在大部分的案例里面，他都已经着手了，因为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攻击的人都已经着手了。通常大部分情况都是说他已经进入到现在不法侵害了。为什么？例如说，窃盗罪的着手是什么时候啊？叫实物见解，好了，比较单纯，就是什么，开始扫射搜刮，开始扫射财物在哪里，不是吗？当那个在房间里开始挖财物在哪里啊？那个时间点他就是窃盗罪的着手了。那这个时候呢，你通常对他为现在不法侵害 ，OK 啊，没有问题啊。大部分情况下着手的。等现在性，这是我不否认，但是某一些情况底下还没有着手，还是有可能对他去做正当防卫，这是有可能。例如说，他已经在预备了最后的阶段了。什么叫做预备阶段？最后的阶段啊？例如说，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侵害一定要是迫在眼前的，马上就会发生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开枪杀人的话，你光是把那个口袋里面把枪掏出来，然后露出枪的一部分。那个时候还不能够说是现在不法侵害的现代性，哎，你要是迫在眼前，有时候他已经瞄准你，才可以知道你是那种防卫的现代性，那是迫在眼前的很直接、很严格的。可是你说，不对啊，那如果说他都已经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了，然后你也看见他的笑容对你不怀好意，这个时候你不能对他主动正当防卫，不是很奇怪吗？可是这个时候他着手了吗？好像有争议吧？他从口袋里面要拿枪出来，这时候叫杀人罪着手，这个部分可能会争议。比如说像黄先生就说没有啊，因为这时候没有风险失控啊，风险失控的时间也是要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他瞄准你的那个，然后时间表准还没有到，现在扣下扳机那个时候，因为在他扣扳机之前，他随时都可以撤回他杀人的意思，还蛮好笑的。对，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在着手之前，有可能那个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非常危急到说你错过那个时间点，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自己的权利。那那个时间点就是应该，我们就是应该让他去正当防卫才对。对，所以这个着手跟着手的判断跟现在性的判断不一定要一样，不一定要，这是这边要强调的。嗯，而且同桌也没有让他一样，同桌也没有让他一样。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上第十页上面的例子。这个甲呢，从他里面口袋呢，将枪呢掏出，要准备将乙击毙。没想到乙看到这个情况呢，甲的枪支还没有举起来，他就先发制人了，朝甲射去，甲的手部都要重创，不是撞创，显然是在半夜的时候打，还是才会打到重。那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会认为说啦，你如果对你左手还比较严格，他有时候会认为说他只是掏出枪来而已，他还没有着手为杀人的行为了，对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从乙的角度来看，他的生命法力呢已经面临了非常危险的侵害措施。如果你错在这个时间点不让他去往正当防卫去做一个攻击行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有效去做一个防卫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让他去做一个正当防卫行为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着手跟正当防卫的主张那个现在性呢是未必是因为相同的。当然，如果你是采柯耀成老师的见解，会认为说这个案子他还没有着手，所以不是现在不法侵害。所以呢，乙呢就不能够对他去做正当防卫的行为，就不能够对他去做正当防卫的行为。嗯，好，那这个是关于现在性的问题，关于现在性的问题。嗯，大家只要记得，现在性的判断是第一个客观的判断，不是行为主观上面想象，是依照客观我们的判断的一般人的标准。第二个是一般人处于跟防卫者相同的情况底下的判断，不是事后的客观审查。对，好。然后有几种案例类型呢，在考试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在考试有没有出现的？第一个就是窃盗行为，窃盗行为什么时候计税啊？我们刚才讲着手了，对，那还要计税啊，总要认定他不用计税吧？窃盗行为计税还蛮有趣的啦，依照你以前的通缩标准，是第一个你要去判断他的那个。当然，你要破坏他的持有支配关系，你要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嘛，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你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啊？跟那个财务，他的财务建立起自己的持有支配，你 像目前的通路判断是说，你要去考虑到说那个财物的几级大小，几大的，比如说你偷的是项链，你偷的是项链，然后你把它放你口袋里面，当你放在口袋里面，把它放进去以后，你就对于那条项链有持有支配关系，你的持有支配关系就建立了。可是如果你偷的是巨大的十公升的冰箱，我看这个要建立持有支配关系，大概，大家等到你走出那个房子，你是用拖的吗？还是用什么的，才可以建立持有支配关系？对，然后跟持有支配关系的建立要做区别的是，你的那个持有支配关系的建立之后，才会有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持有支配关系是不是稳固的状态？对，比如说你虽然把项链放到你口袋里面去了嘛，你知道我们刚才通说的标准，你已经建立了持有支配关系，所以你已经都切到计税了，但是在你走出那个房子之前，被害人随时都会发现吧？对，所以你的那个持有支配关系，你对那个项链持有支配关系还没有处于一种稳固的状态，还没有处于稳固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好死不死真的被害人发现了，可能会对你这个窃贼主张正当防卫，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对，所以这边就是我回到我刚才所强调的，窃盗罪可不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跟他的继位罪是没有关系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他还是处于一种持有支配稳固的持有支配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他是一种松弛的持有支配关系的，也就是说随时都会被人家发现的时候，这时候你还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为了追回你自己的财物，看是要去逮捕现行犯啊，还是要去主张正当防卫都有可能。那你说，那怎么又可以主张逮捕现行犯，又可以主张正当防卫？这叫做主确违法事由的竞合。我们主确违法事由在乎的只是说，你可不可以用某一种主确违法事由排除违法性，只要可以用任何一种主权法事由排除违法性，那就够了，那就够了。我不排除说有任何有好多种主权法事由同时都会成立的可能性，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讲义上面这个追杀窃贼这个案子很典型，就是说他有拿到那个项链没有错，但是呢还没有建立稳固的状态，因为被害人随时都会发现。对，除非说他拿到项链之后开车，然后逃离犯罪现场，然后不知去向，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他对于那个财物就已经建立稳固的持有支配状态关系。然后当这个行为人被害人呢隔天在马路上看到他，你就不能够主张说他是现在不法侵害，然后要对他说正当防卫。但是你有可能主张什么？我刚才是教过你吗？这叫做什么准现行犯？他不是标准那种现行犯哦，不要搞错。标准现行犯是要正在继续当中。如果你是隔天看到他，然后项链露出一段出来，然后你觉得那个很可疑的，就是他的，因为那条项链是全世界只有一条是我老公送给我的，所以我非常的清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说那是准现行犯，然后用现行犯代理。可是你不能够对他说正当防卫，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稳固持有支配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对，他没有对他没有现在无法的侵害，对。所以在那个窃贼离去之前，还有在窃贼被追之前，在被追的途中，都可以主张现在不法侵害，然后就对他主张正当防卫。对，这是要记得的。不要想说他已经既遂了，然后就不可能主张正当防卫。再过来是恐吓的行为，恐吓行为这也是在实务上面非常有用的，就是对付那种暴力讨债集团。因为暴力讨债集团他绝对不会，因为他也很懂得法律，他绝对不会去讲出某种会让你心看起来比较容易被人家抓起来的语句，他都会说。我明天会去学校看看你女儿这样子，然后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恐怖，你就觉得很恐怖。但是警察也拿他没辙，因为他其实没有说你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剁掉，他也不是这样讲啊，对不对？他那个恶汉没有那么的明确现在心，对，他恶汉就是说，我去看女儿有没有乖，就是要不乖，对，不然我明天来接你女儿去上学这样子。那你听到这样讲话就觉得很恐怖啊，就觉得很恐怖，所以还是有针对你的心会有点压力。那恐吓行为的特征就刚好是这个样子，因为恐吓行为它的特征就是说，那恐惧在你心中，如果说它反复的三不五时就来给你恐吓一下，恐吓一下，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如果说你有迹象可以确定说它会一直重复的对你为这种恐吓的恶害通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我说是这些现在关系，然后去对它主动正当防卫。然后讲到这个就讲到一个很好笑的，公然侮辱也可以对它主动正当防卫，但是前提是它还在继续骂你，知道吗？比如说啊，什么死婊子啊，什么你个虎妈，还是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直讲这些人叽呱讲，然后在他没有停的时候，你去揍他一拳，或者拿胶带把他嘴巴封起来，这时候你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但是如果在他骂完那一刹那，他停嘴了，你就不能够反击，知道吗？所以这是有时效性的，你要在他讲话的时候，赶快把他揍回去才可以。对。 那是公然侮辱，好像有一年有考过这个，啊，好像今年跟个高考法制吧，对吧，就考这种公然侮辱这种防卫。然后第十二页，我们讲一下另外一个有趣的，叫做所谓的预防的这种，他不是亲自去行为，亲自用他身体去挡住，他是用某种机械措施。对，这个就是大家走在路上有没有看到那个林志颖他们家呢，或者陈水扁总统官邸旁边上面都有加个铁丝网，有没有？事实上，铁丝网是有导电的，大概没有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啦，至少台湾的应该看起来不像有导电的。对，可是。我的那个铁丝网都是有导电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要去碰的话，就叮叮，然后就电死了，当然不会这样子嘛。对，赵哥刚刚举的例子都是这种装设电网的行为啊。再讲第十二页这个例子，假的，因为常常招小偷，只要你是要去买这种豪宅才招小偷，对，为避免小偷再去光带出光影的，他就开始装电网。可是他还算蛮有良心的啦，这种电网是高科技的设备。嗯，有人触碰呢，就会第一次碰到有人放电网，就是警铃就会响，然后开始哦咦哦咦，就会开始放红光这样子，这是第一次。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呢，在去碰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就会释放出那种让你会昏倒的那种电击能量。如果你在碰第三次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把你电死。那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办法主张正当防卫啊？主人会说啊，那小偷要跑到我家里面来偷窃啊，那被电死活该，这是正当防卫行为。第一个你要去想的当然是说，哦，那有没有一个现在好形态啊？在主人架设电网的那个时间点上面，大家开始架电网的时候，有现在不管形态吗？是没有啦，对啊。可是这种电网的特色是什么？它会在有人去做现在不管形态的时候发挥它的作用，是吗？对，所以这个就是考试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要写出来，也就是说没有错啊。这种架设电网的这种设施呢，虽然呢在它架设之初呢，其实没有现在不法侵害的，但这种防卫行为、这种防卫措施是在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当下发挥它的作用性，对，是在现在不法侵害的当下才会发挥它的作用性。它平常是乖乖在那边，你去碰它，它也不会去碰你。但是如果你要去做现在不法侵害，就是偷东西、翻墙的话，它就会发生它的防卫效果。所以它防卫效果还是在。现在不法侵害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所以还是符合那个现在的要件要求。对，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这种题目的考点，这是第一个。可是还没有不是在就完的，这种题目的难的地方是在说第二个，它的防卫手段上面是不是合理的？如果你去看教授书上例子，他就会说他布设的电网是那种一导电他就会死掉的，书上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可是我的例子是，它是有。循序渐进式的导电方式，对，第一种导电方式是警告性的，警告性措施，对不对？哦，因为我一样没对怎么样啊。那第二个是说呢，如果再去碰的话，如果不信邪再去碰的话，就警告说你不要过来哦。如果你再直接过去的话，就会被电昏。电昏之后呢，偏偏你的意志力特别坚强，然后就爬起来，然后再去碰一下，再见 ，say goodbye， 然后就把你电死了。如果是那种。一开始触碰到的就可以把它电死的，我们会说它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符合防卫行为的必要性，因为你没有选择比较小的侵害手段。你可以不要一下把电死吧，你可以先把电昏就好啦，不要急着把电死啊，对啊，所以你没有先用那种比较温和的手段，你现在把使用这么强力的手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有可能不会符合防卫行为的必要性的要求，对，尤其是如果说你是为了财产。会财产，然后一下就把人家电死了，所以一个是财产法，一个生命法益。正当防卫虽然是正对不正的行为，不需要考虑到什么的利益衡量问题，但是也不可以权力滥用。所谓的权力滥用，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所保护法益跟你所牺牲的利益实在是相差太多。所以这个案子，如果你的电网的设计是一下就把人家电死了，有可能就会权力滥用，没有办法做正当防卫，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要像这个案例里面这样子去设计你的电网设备才可以。所以它是有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警告性的，先警告，警告没效，你才把电昏。如果电昏通常都有效了，只是没想到这个人特别的强硬，所以就把电死，那你自己活该。对，这样的话在行为防卫行为上的必要性上面，就可以通过必要性的要求，因为不是马上就把电死。对，所以这一种考题，遇到这种防卫性的机器这种考题，它的考点的第一个就是。它不是在现在不法侵害的时候设置的，但是它发挥作用是在现在不法侵害的时候，所以还是符合现在不法侵害的要件。第二个考点是防卫行为的必要性有没有符合，这是你要去审查的。好。 然后我们来讲到下面这个争议的案例，就是所谓持续性的危险，持续性的危险。你去看书上啊，书上都会讲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家暴案件嘛，就是用在家暴案件身上。那什么叫我现在定义一下持续性的危险？好了，所谓的持续性的危险就是说这种危险，对法益的危险，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但是随时有可能转变为实害，随时有可能转变为实害。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处于一种持续性的、持续性的危险当中。比如说像家暴案件，他就常常被打、被打、被打，所以什么时候被打不知道，但是随时有可能会转变的实害，自己有可能会因为被打，然后就身体就受伤。对，就是所以。只是随时有可能转变成实害，危险随时有可能会转变成实害的情况。光是从这个定义你就知道说，如果是依照通说的观点，它会符合现在性的要求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通说对于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定义是什么？马上就会发生，对不对？已经迫在眼前，已经看得见了，或者什么正在进行当中。啊，像这种什么时候会发生，是属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就不是迫在眼前的现在侵害。所以他不是，他就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他的客观防卫情状就被删掉，他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家暴杀夫案这个例子就是在讲持续性的危险。他说家里的夫妻呢有两个子女，他感情不好啊，所以家父以前就经常发生口角，然后呢，因为丈夫喝酒之后就常常对老婆跟两个小孩施暴，所以呢，他就常处于一种长期被虐待的状况当中，老婆小孩都一样，对，所以然后那个老婆更因此患了忧郁症，然后某天呢，那个家喝酒喝到烂醉又回来，然后就开始吵，然后呢就是目以对施暴，假施暴，然后假施暴完之后呢，就开始打打打，然后打完之后他觉得很爽，然后说我要去睡觉，就回房间睡觉。乙呢为了自己的子女还有自己着想，就想要除掉家，就进房间把家给刺死，对。这个案子是真实发生的案子，这是我国实务的案子。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德国人也是在做这种事情。对，他们的法院的最高法院的案子也是拿这个案子来，就是说跑到人家房间里面去，然后把他刺死。所以可见这是全球到处都有发生过的案件。对，到处都有这种受害妇女。对，所以我们学刑法就要跟全球同步，你知道吗？所以不能只是说只顾着台湾发生的案件，有些案件其实是全球都有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德国有两个案子，一个是跑到房间，跟这里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平底锅案，对，你看书上有没有拿平底锅，有没有？那小朋友拿平底锅，这次是拿平底锅反击，在她那个丈夫喝酒之后要转身过来的时候，就先拿平底锅敲丈夫的头，就丈夫就被敲死了。可是不知道是谁敲死的，不知道是老婆敲死还是小孩敲死的。对，那是平底锅案。那我就这个例子来看好了。如果是依照通俗的标准来看的话呢，甲进入房间把椅，对不对？乙进入甲的房间把甲给杀害的时候，乙在干嘛？在睡觉，所以乙不可能对什么，甲不可能对乙去做一个现在不法侵害的行为嘛，因为他睡眠当中啊，怎么可能进行现在不法侵害？所以其实没有一个现在侵犯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比较通俗的看法是不能够对甲，如果乙如果把甲杀死了，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主权违法，因为这时候乙对甲，甲对乙其实没有一个现在的不法侵害，他在睡觉。对，他在睡觉。可是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派人就是跑出来了，就是黄文健老师为首的，他就认为说呢，不对，这时候应该采取所谓的有效性理论去判断那个现在的那个不法侵害的那个现在性。就通说立场很明确，他就是一定要迫在眼前，马上就会发生的才可以，你看得到的才可以。可是有效性理论不是，有效性理论它是比较着重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会这样去想。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要有效的让那个被攻击的人能够有效的去保护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那像这种家暴案件里面的受害妇，基本上你不趁他在睡觉的时候去打他，等他起床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你自己的权利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他都是弱势的人，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他自己的权利。即便我们认为说他这时候在丈夫攻击他的时候，他可以跟他讲正当防卫啊。如果是比较那种相对的人，就这样讲。那问题是说，你可能要说，那受害者怎么样反击啊？对啊，所以如果是黄金老师那种有效理论的人，就会说，哦，应该要从那个有效的谁，从那个有效可以有最有效果可以防卫的时间点，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就可以有正当防卫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过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对那个被攻击而言，说就防卫什么就没有意义了，也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了，或者说保护他自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让自己陷入危难当中的话，那个时间点就不是一个有效的时间点。 然后他就认为说，在这种家暴案件里面，通说就是这样子用。通说认为说，你一定要是迫在眼前的侵害才会对他主张正当防卫。但是这种迫在眼前的侵害的时候，通常你在对他违反其行为，也不是一个有效的防卫行为，还是最后还是倒霉，还是那个被攻击的人。所以他觉得说，正当防卫其实是要捍卫自己对抗不法的权利。所以在能够主张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就是最后能够有效避免自己受到侵害的那个时间点。过了那个时间点之后，自己就没有办法有有效的反击行为的时候，那时间点就已经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不需要等到那个通缉所出的迫在眼前的那个时间点才可以。所以如果是依照这样的理论的话，你回头去看这个家暴杀夫案，等那个丈夫起来啊，他其实没有任何的反击机会，他没有任何的反击机会，反击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只有在丈夫睡觉的那个时间点才可以去对他为防卫行为。过了那个睡觉时间点，他起来之后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自己的权利。所以呢，在丈夫睡觉的时候去杀他，这是一个有效防卫自己时间的防卫自己权利的时间点，所以是一个现在的不法侵害，你可以做到正当防卫。所以有效性理论原则上来说啦，你可以说在很多的具体个案当中，其实他的判断出来的结论跟通说不会不一样。就像什么个案里面一样，他已经在打哈了，或者说他已经举枪朝着你瞄准了，不管你采通说还是采有效性理论都不会有差别，差别会显现在持续性的危险这一种案例类型里面。所以为什么你去看很多书上都会把这两个挂钩在一起，其实有效性理论它是一种判断现在不法侵害是不是具有现在性的一种理论而已，只是说要凸显说它跟通缉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这种家暴案件，就是持续性危险这种案例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两说的差别很明显是在哪个部分。对，那如果是在一般的那种就是侵害已经迫在眼前的话，那不管你采有效理论也好，采通缉也好，都不会有差别。你可以这么说啦，有效性理论它适用的结果会造成你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往前扩张，往前扩张。它是比较扩大范围，让你可以去做正当防卫。那通缉就很窄啊，你要等到他在你眼前开枪，你准备要开枪了，你才可以对他去做正当防卫。对，所以通缉的可以做正当防卫的范围是比较小的。那有效性理论，因为它是着眼于，它不是依照那个很狭隘的时间点，它是着眼于什么时候对于那个被害人、被攻击的人，才是他能够最有效防卫的那个时间点去做判断。对，所以这是这两个说法的差别。嗯。可是呢，有效性理论的一个疑虑就是说，哦，那只要我的这样的防卫行为是有效的，那我通通都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了，那会不会导致说我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即便说那个危害还离得很遥远的时候，我就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了？有这个疑虑存在，就是说过渡前是那个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啊，这是他的疑问，是这个理论疑问。对，可是这个理论疑问还是可以透过某些线索，对，那那个部分就比较进阶，我就不说了，对。反正就是现在判断现在不法侵害的现在性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通缉的标准，就是迫在眼前的，或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或是正在持续当中的行为，有这三种情况。第二个标准就是比较少数说的，但是其实比较符合正当防卫的目的的标准，就是这里所说的有效性理论，你要去考量到说，哦，那过了这个时间点，被害人就不能够有效的实施防卫行为，但那个时间点就是被害人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时间点，这是有效性理论。好。接下来我们讲下一个争议，你会发现说，哇，天啊，违法性这边的争议也真多。对啊，这边争议很多，意思就是说考点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请大家要，你一定要是一步一步审查，你不能够看到这个案子说啊，这是在考那个有效性理论啊，就跳进去了，说明他根本没有现在违法侵害，所以要乖乖的，你不要嫌麻烦，就是依照我们那个架构去一步一步审查下来，因为每个架构地方都有他要审查的争议。接下来那个现在不法侵害嘛，对不对？那当然除了现在的侵害之外，那侵害要具备有所谓的不法性，侵害要现在具备有不法性。那我先讲通缉的见解好了。通缉见解我说呢，在十四页这边，如果是涉及到刑法上面的侵害的话，如果说那个利益侵害具备有刑法上面的性质的话，比如说他侵害法益，对，然后不只是民法跟行政法。他有进阶到刑法的性质的时候，那个攻击行为进阶到刑法的性质的时候，这里所说的不法侵害，那个不法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吗？我之前在上犯罪鉴定体系的时候，我说过，不法指的是，如果是在三阶层的严重，不法指的是什么？构成要件合适性跟什么东西？违法性嘛，对不对？这两个阶层加起来叫做不法，对，意思就是说， 现在不法侵害营造痛苦的标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这样的攻击行为，必须要是构成要件合致的行为，这第一个。第二个，这种构成要件合致的行为呢，没有阻却违法事由，没有阻却违法事由，所以它具备有构成要件合法、违法、构成要件合致性跟违法性，这两个都要具备，就足以满足这里所说的现在不法侵害的不法侵害人。对，这是通说的说法。所以通说认为说，这里的不法侵害的不法指的是构成要件合致性。然后呢，没有阻却违法事由的攻击行为，就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十三页的最下面这个案例，这就是很之前很著名的那个在北玉门口就泼硫酸，有没有？哎，你们当初有人是在那个年纪有吗？有啊，有人是念北玉米的吗？你有亲眼目睹那个人在泼硫酸吗？在那学校门口，太可怕了。对对对。给女泼硫酸这个案子呢，就是后来啊，对啊，后来当然他有可能有某些精神上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先不管他，我们先看这个十三页这个案子。对，说呢，这一名呢，妇女甲呢，她是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她是严重的精神疾病，然后呢，就提着硫酸桶呢，到某女中的校门口，这个是讲义，所以我没有办法想那么明确。对，到某女中校门口，然后想要泼硫酸，对于那个要去校门口上，经过校门口去上课。这个教官呢就非常不明白，他就看到说这个人怪怪的，今天提了个不明意题，不知道该怎么，然后遭受怕学遭受攻击，结果呢就发现说，哎呀，他竟然把那瓶盖打开了，那瓶盖打好像有要做出什么泼出去的动作，就拿学生柄的雨伞，教官不是赤手空拳啊，他以为是什么小飞侠还是什么的，就拿柄的雨伞就把甲给敲昏。结果甲自己呢也被硫酸泼中受伤，当然真实的案例也不是这么幸运。就是案例是真的有人被泼上的这样子，对。那请问大家，教官拿学生柄的雨伞把脚敲昏的行为，有没有办法阻却违法？构成一定合致性还是没有问题啦，对啊。以后我们就不再讲了，只是说其实考试的时候还是要写构成一定合致性，只是你很快的把它带过去，对啊。啊，客观上面他把敲昏了啊，然后有一个违反规则，那主管上面故意，这样就写完了，你知道吗？我在那边，如果他的违法性是争点的时候，你的客观你的构成就是这样写，就把它写过去。对，那这部分有没有假？有没有教官拿学生柄的雨伞把假给敲昏，可不可以阻却违法？是什么？就有可能是正当防卫哦，对不对？假设说那雨伞后来坏掉了，假设那雨伞后来坏掉了，那我先讲好了，先不要讲雨伞。先讲那个被泼硫酸的人哈，泼硫酸的甲，他把甲给敲昏了，你可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阻却违法？前提是什么？你要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情况，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要有什么现在不法侵害，对不对？有没有现在的侵害？这是比较通说就好了。比较通说现在不管是什么迫在眼前的侵害，对不对？他都已经拿那个桶子不明意要做事要泼了，对，可以符合现在侵害的要件，对。就是不法侵害的，那就要去想啊。那不法侵害指的是构成一件合致性的行为，而且不具备有阻却违法事由，对不对？那这个泼硫酸的甲有没有符合？泼硫酸的甲有没有符合？他对人家泼硫酸是不是构成一件合致行为？是啊，他有阻却违法事由吗？没有啊，就笑笑的爱泼谁就泼谁，不是吗？对啊，所以看起来他的泼硫酸行为就是有构成一件合致性，也没有阻却违法事由，但是他有什么事由？他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辨识他的行为违法，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行为，这时候会欠缺什么？假如欠缺什么？责任能力啊，对不对？假如欠缺责任，可是通说对于现在不法侵害的那种不法侵害的要求，只要具备有不法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什么罪责，所以你可以对一个有不法但是没有罪责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像这个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罪责没有错，但是他有不法，他构成任何事情也没有罪责犯什么，他就有不法，他只是没有罪责，所以你还是可以对于这样的不法的攻击行为去做正当防卫。那正当防卫有什么好处？正当防卫就是正对不正的行为，对，所以他的手段的允许上，攻击犯其实手段上面可以比较宽松一点，可以使用比较暴力一点，对他人对攻击的侵害、利益侵害比较严重的手段，这是他跟紧急避难最大的不同，因为紧急避难都会去波及到一个无辜的第三人。对，那第三人没惹你，然后你只是为了某个比较优越的利益就牺牲那第三人，第三人会说我怎么那么衰， 对，所以对于那个第三人而言呢，你的手段上面就要限制，应该手段上面要限制。可是对于那个攻击你的人而言，他就是攻击你的人啊，不要对他客气，知道吗？所以你的手段上面就可以比较宽松一点，对，可以使用一个可能会造成他人攻击的力比较严重的一种手段。所以呢，你还是可以照公说的看法，不法侵害指的是构成任何事情的违法性的行为，不以罪责为必要，所以你还是可以对这个甲小小的甲去主张正当防卫，的确违法。可是呢，黄龙进老师主张是少数说啦，他主张是有则说。前面我们把它称作不法说好了，对。下面的有则，他认为说，正当防卫就是对抗不法侵害，所以呢不需要对他客气，所以你的防卫手段通常都会对攻击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这点他也不否认，到这边为止都一样。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不可以对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否则会有风险的过度分布不平均的问题。对，为什么？说白话一点就是说，他怕说那个小孩子啊，他是没有责任能力嘛，对不对？比如说三岁小孩去偷没东西，你就对他主张正当防卫。啊，有这个方那个反击行为是很恐怖的，力道是很强的。对，他觉得这时候会有意识很问题，对，这样子不好，不好。所以应该是要对于小孩啊、精神病啊，像这种显然没有责任能力的人，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对，所以他就会去说，二十三条所说的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不法侵害指的，必须要是不法且有责的行为，一定要是具备有攻击行为，一定要具有不法也有罪责。所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美女泼硫酸这个案子，这个甲呢，他如果严重精神疾病，到底他已经没有责任能力了，没有责任能力了。依照黄老师的见解，不法侵害是要不法跟有罪者的行为，他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按这个甲小小没有责任能力，就不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只能够对他退而求其次主张什么紧急避难，对他主张紧急避难。这是黄老师的说法，他觉得对于这种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呢，如果你对他使用这种正当防卫这种防卫行为，因为防卫行为通常会造成攻击者莫大的伤害，对，那所在上面限制比较没有像紧急避难这么的严格，所以呢，应该要只能够对于不法跟有责的侵害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对不法但是侵人罪责的侵害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好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这两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别。刚才的那个教官依照同学的看法可以主确违法，对不对？依照黄老师的看法怎么办？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吗？不行啊，因为那个甲其实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嘛，对不对？那只能主张紧急避难。哦，危难有没有紧急？哦，非常紧急，他就要泼出去的啊。OK， 没有问题。可是利益衡量会过吗？你自己想看。我为了保护美女，好多学生的。美丽的容貌，对对对，那个是身，应该算是身体权，对，甚至是伤害，如果他重伤然后就不治，那个有可能的，对。好，至少有重伤，对，毁容嘛，重伤。然后呢，我把你这个精神病给击昏了，两个看起来都是身体发异，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身体发异，它会符合利益衡量原则吗？就是紧急避难要求说，你所保护的利益要显然优于你所牺牲的利益啊，可这里有吗？为保护一些人的身体权，就可以去牺牲另外一个人身体权吗？身体权虽然没有像生命权是可以随便乱加的，不可以乱加这么严格，但是好像说你要把它加起来，好像也不一定过利益衡量吧？对啊。哦，但如果没有过利益衡量的话，效果很衰耶。为什么？它就变避难过当。避难过当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减轻或免除其刑耶。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成犯罪。然后呢，就经过免除其刑而已，有可能法官可能到时候啊，你是为救人嘛，就免除其刑好了、啊。可是免除其刑的意思是什么？他还是有罪啊，还是有前科啊，对啊。可是如果你是依照通俗的说法呢，警确违法，你是自始不成立犯罪，对。所以通俗的见解对教官而言是会比较好的，对。可是黄老师的见解对那个女子对那个精神病患是会比较好的，那你要选择哪一边呢？但他可以避免。女生那个精神病不会被受到过大的伤害，但是你就等于说你要让教官去承担那种比较，你要因为你变得比较使用一种比较拘谨的手段，因为是紧急避难。如果要使用这么强烈的手段，教官在实施反击行为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一想，你就要先想一想，不然的话自己可能就会变有免只能够免除其刑。对，好，那这个是一张是有则说跟不法说啦，那目前通说是不法说，对，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到。所以考试的时候，看到题目里面出现小孩、精神病患、喝了烂醉的人，你就要想到说，有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争议问题的产生。针对这几种人，在违法性的部分是很棘手的，有很多考点可以考。对，小孩精神病跟喝得烂醉的人。好，然后我们客观防卫行为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讲说，那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防卫行为才可以符合这些防卫的必要性呢？第一个，一定要是要防卫行为的对象能够针对那个攻击你的人，或是攻击他人、第三人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针对于不是实施不法侵害的人，你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针对没有实施不法侵害的人，你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回过头来看那个北女泼硫酸的案子，我们刚才有一个伏笔，有没有？这个教官是拿那个顶的雨伞去把那个桨敲毁的，是吧？那如果我刚才题目设定是说那个雨伞如果毁损呢？雨伞毁损呢？那谁要负责？你觉得谁要负责？当然是教官要负责啊！就你拿我的雨伞去，然后敲那个桨是吗？那你把我脊椎敲断，那你肯定是你要负责，因为你是造成利益侵害的人啊，有因果关系。那这个教官呢，虽然有造成利益侵害，但是他有没有正当事由啊？对于那个雨伞的主人，雨伞的主人跟他说：“你毁坏了雨伞，你要负毁损罪的责任。”那教官如果也说：“我要对你这个雨伞的主人举报正当防卫，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正当防卫一定要是对于什么违不法侵害的那个人啊。那个雨伞的主人有对那个教官去做什么正当不法侵害吗？没有啊。所以顶多只能对他主张什么紧急避难，紧急避难。所以这部分对于教官的对那个丙的雨伞的部分是主张紧急避难，但是对于那个甲。”因为甲是实施不法侵害的人，所以对甲主张正当防卫。但是对于那个没有参与不法侵害的那个丙而言，雨伞主人丙而言是主张紧急避难，这个大家不要搞错了。然后我现在想到就是说，那个考试的时候啊，如果他出正当防卫，就是大混战，就是甲呢、乙呢丢来丢去，有没有？你丢安全帽过来，我就拿刀刺死你啊！然后就把你丢，然后开始追逐，然后两个人在那互相攻击，然后不然再考个互殴好了，就开始打起来。像这种案例类型呢，你一定要弄头脑要很清楚，你才知道说哦，这个对他是真的，我对他是紧急避难的，不要搞错了，不要把那个也没有参与不法侵害的人也把他认为是不法的不法侵害，然后对他说正当防卫，这样子不行的。所以正当防卫只能够针对实施不法侵害的那个人主张。对，那如果说他没有实施不法侵害，他是一个无辜第三人，那个对第三人要主张紧急避难，对，那你就这样记得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说那个违不法侵害的人是拿第三人的东西来攻击你的，可以想象吧？比如说甲的拿你的雨伞来攻击你，那你这个时候对那个雨伞的主人，你知道主张正当防卫是主张紧急避难啊？如果你的逻辑一贯的话，那个雨伞是谁的？是没有参与不法侵害的第三人，对不对？只是偶然被谁被不法侵害的那个人拿来当做什么犯罪工具？这个时候不应该牺牲第三人的利益。是吧？是吧？他只是偶然，因为我的东西很随便的拿来当武器，那就可以对我的东西主张正当防卫嘛？因为对我如果对那个雨伞主张正当防卫的话，说不定毁坏雨伞是必要的手段。但是如果是紧急避难的话，毁坏雨伞不一定是必要的手段，这不一定会不一定会变应该过当。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到说啊，如果说不法侵害的攻击者他去拿别人的第三人的东西当做武器的时候。我针对那个第三人的物品，第三人的物品哦，可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还是依然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如果照我们刚才的逻辑话，依然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依然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而且不应该牺牲第三人的利益，不应该牺牲第三人的利益。可是，在第十六页，可是通说不是这样想的，通说认为什么？第三人的物品虽然是第三人没有错。但是他已经跟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融为一体了，然后他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跟第三人物品已经融为实施不法侵害者的武器，跟实施不法侵害者的攻击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办法把他两个强制分开来论处，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还是可以对第三人雨伞去主张紧急，主张正当防卫，这通说的说法。对，可是黄老师说呢，你这个逻辑不一贯啊，你刚才说针对第三人物品。就是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因为他没有实施不法侵害。但在这个部分而言，不会因为说他东西被拿去被别人拿去当工具，就改变刚才的结论。对，所以黄老师采取否定说，不可以主张对第三人物品，因为他变成不法侵害的武器，还是不可以对那个第三人物品去主张正当防卫。但是同时认为说， 如果第三人物品变成真的变成不法侵害者的武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客观上面强制去区分说他是第三人的还是那个攻击者的，这时候他们已经彼此融为一体了，所以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把他视为是一个不法侵害者的武器，那这时候对那个武器就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对，这就是少数说，少数说跟通说的差别就在这个部分。对，这个问题很小啦，就是说真的是无聊，这群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吵。对，可是有时候你就算不知道这个争议，你自己去推，但是你知道刚才那个核心的理论的内容，就是说对第三人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那你自然而然的就变成，虽然是少数说啦，但是你的逻辑是在怪的。对，我必须承认少数在这边逻辑是在怪的，通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他只是在外观上面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个武器是跟不法侵害人连在一起，所以就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说，那他毕竟还是第三人的物品啊，对啊，你要让第三人承受这种风险啊，对啊，这是要去考虑的。好，那这个是只能够对不法侵害的人去主张防卫行为。对，那接下来就要看到重点，就是防卫行为要适合性的所谓的必要性，而且不是权力滥用。适合性、必要性，而且不是权力滥用的。适合性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做这样的反击行为呢，能够及时的终结或是减缓你的不法侵害，不一定要完全排除啦。因为有时候你也不能够强调说我一定要完全排除啊。有时候我就是比较弱小一点，所以我排除我所使用的方法可能没有那么强烈，没有到可以强烈排除到他这不法侵害的程度。但是只要我的行为，我的防卫行为，可以暂时的减低我的侵害的话，减低他的侵害的话，这样就可以。这样就有适合性，所以那个适合性是比较宽的。这个部分适合性的审查跟那个边缘的是一样的，都是尽量宽松，这样都会让它过。对。可是有一些情况就不是哦，所以你会公然侮辱的人呢，再给他骂回去，两个人就继续骂吧，他还是继续对你会公然侮辱，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减缓他对你继续会公然侮辱，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效，不是一个适合的一种防卫手，适合保卫自己权利的防卫的手段。或者说呢，人家违规停车堵塞路口，你就把他轮胎戳破，你白痴啊！轮胎戳破他还会动吗？你说我本来就不能动啊！你说他停在路口，我只能站下来帮他推车子就好了，结果他轮胎戳破了，这时候怎么办啊？那车更不会动了，所以完全没有办法，不仅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权利，要加深自己的侵害，这不是一个适合性的手段。对，那接下来适合性审查过了之后，你就会审查说啊，那有没有必要性啊？必要性这边是黑粗体字。他是说数种同等手段当中呢，是对于攻击的人侵害最小的一种防卫手段。如果说你有好几种手段可以选，那你尽量不要一开始就选择那种最激烈的手段，要记得。那你会说啊，可是他不是正对不正的行为啊，不是应该尽量让他主张比较激烈一点没关系吗？可是你太激烈的时候就落到权力滥用，其实比较怕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数种同等有效手段你可以选的时候，你还是要选一种比较温和的，尽量啊，即便他没有所谓的很平静的要求，你还是要选择比较温和的，不要一开始就选择那种很严重会造成他死亡的。大家只要想到说，只要造成对方攻击的死亡的人，都要谨慎为之，知道吗？都要谨慎为之。如果说你可以把他击倒，让他不会再爬起来，或者让他，比如说把他脚跟给踢断，他就跑不起来啦，对啊，你不需要把他击毙吧？对啊。可是要这边没有一定的标准，你还是要看具体个案的情况。比如说已经很危急了，他马上就要有一个开枪的行为瞄准你了，这时候你把他射死没差，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可是我说那情况不是很紧急，情况不是很紧急，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会对你围攻击，但是情况不是很紧急，你就不需要使用致命的手段，你就不需要使用致命的手段，或者是说他对你的攻击行为是会让你的法力遭到极大损害，比如说他对你开枪，那我可能会死啊，那你这时候反击行为大一点没有关系。他对你们强制性交行为，如果说你是在有个案子啊，是在山崖上面，某个人家对你强制性交，山崖上面嘛，山崖上面就只有什么石头啊，你用石头丢他吗？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对啊，你这时候就干嘛？就把他推下去吧。对，这时候推下去山崖，啊，人都推下去要死啊，没关系啦。对啊，为什么？这里侵害是性自主的法益。啊，你又没有其他的手段，你丢石头没有用嘛？对啊，他就继续扑过来啊，所以就把他推下去没有关系的。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你要看具体干当中防卫的人他可以选的武器有哪些，你要开始去想，好，我选这个武器好了。对，然后呢，如果他有很多种武器可以选，那当然你可以选比较温和的没有关系。可是当你没有武器可以选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致命的手段，这是容许的，谁叫你要去侵害他？ 对啊，你就等，你就等死吧。对，你就要承受这种风险，死亡的风险。对，所以还是要依照具体再来看。对，那有几个辅助标准，这边稍微给大家做参考。对，原则上你不用逃，那、啊、他就是不法攻击，你干嘛要逃啊？如果你逃的话，不是表示说政人可以向不政人低头吗？对，是怎么回事？对，所以原则上你不需要逃跑。他如果攻击，你不需要逃跑。例外情况是，通常都是考在例外啦，对啊。另外情况就是我们大家讲的那个权力滥用情况，就是我的社会伦理被人性限制，对，这是第一种，原则上你不需要跑掉。第二种，你不需要采取那种对你而言不可靠的防卫手段，不需要采取那种不可靠的防卫手段。我记得林三贤老师说他的例子是这样子的，他说呢，甲呢遭到呢四五名杀手在森林里面呢就想要追杀他，就是说呢跑到某个树里面呢，甲发现说已经没有退路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旁边呢虽然有一条小径，他可以跑掉没有错，但是呢。跑掉之后有可能还是会被追上，所以那些显然是一个不是很有效的手段。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想说，好吧，那他手上有一把枪，这时候呢就只能唯一的手段就是把某个人给击毙，然后突破重围。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你不需要去考虑到说那种不可靠的防卫手段，因为不可靠的防卫手段表示说他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自己的权利，他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自己，这不是正当防卫的目的。正当防卫的目的一定是尽量让你能够去排除这样的不法侵害，所以一定会选择说对你而言是有效的防卫手段才可以。如果说那个手段是不可靠的话，你不需要选它，即便那个是比较小的侵害，你不需要选它，你可以选择比较大的侵害手段，这是 OK 的。对，然后致死的防卫行为是最后的手段，我刚才也讲过了，你一定要是都没有得选的才可以用致死的防卫行为。对，都没有得选的。因为如果说你一开始就使用致死的手段，像刚才那个，你一开始在那个射电网的时候就把电流调到足以电死人的程度，这时候就会有防卫过当，甚至是权力滥用的问题。对，所以致死的行为是最后的手段，就是大家要记得的。你会觉得说，那这边真的没有什么标准吗？真的没有标准，因为你还是要去看个案当中老师给你的线索是什么。但是有一个禁忌，就是你不要有一句话就说啊，这个防卫行为呢，因为是致死的防卫行为呢，所以一定有必要性，或是没有必要性，但有写跟没写是一样的。你要告诉老师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有必要性？我是参考什么？他所在这种危机的情况底下，对他法律会造成这么大的危险，那又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选择，所以我选择用致死的手段是具备有必要性的。你这样的写法跟另外一个人刚才你跟我说啊，他没有退路可以逃，所以就可以把他杀死。两个人在老师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评价是有会分数上面就差在这边，结论上面两个人都一样是没有错啊。可是有时候大家结论都是对的，没有错，可是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么多考验当中去脱颖而出，不是吗？所以你的那个论述的那个部分还是要再加强一点。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每次真的要多多练习，对啊，多一点就写嘛，对啊，写看你会写出什么东西来。因为通常你会自己会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你一直考试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我要写什么，对。那你平常多写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个部分，在面对这一种考题，我要怎么写；面对那一种考题，我要怎么写。我相信这个是不管考哪个科目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你一定要练到非常非常熟。所以以前我有个学姐，就是她考司法官保守第三名，对，现在在桃园当检察官。她就说，啊，反正就把那个去高点买一套那个考古题，考古题。那就一套卖的嘛，两千多块的样子，对，就把那套把练熟就考上啦、啊。我形容你这么简单吗？对。第一个会有的疑问是，啊，我都没念书，我去写那个我就是不会写，那怎么办？你就会说就是这种疑问，我都没有念呢、欸，那就叫我去写那种考古题，我哪会写啊？这是第一个疑问。所以我后来的心得是，你就念过一次之后就可以去写啦，因为这去写之后。里面还是会卡卡的，只是写考古题的目的呢，是在让你训练说，哦，这里有这个真理，这里有这个，因为很多真理其实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对，就不管上次吧，跳级吧，我跟你说六十几年考题，九十几年还是考出来。对，强制也是强制最多，以前我跟你年代考强制，对，强制都是出现好久好久以前的考题，因为一直重复在考考古题。对，所以考考古题写考古题也好，就是第一本可以练习写。第二个是说，你同时也是在复习的整点嘛，因为他就认为是最后来的基础啊，对啊，然后某些实物见解，对，所以你考古题练熟的话，一定还是会有帮助的、啊，应该还是会有帮助的。好，然后这个是某些到底是有没有防卫必要性的判断标准，对，就这样，它没有一定的判断标准，但是你要去考量到有一些因素，要去考虑到说，致死的手段已经是放在最后面，然后呢，你要选择比较温和一点的， 只是如果那个温和一点的手段会造成说你自己没有办法有效的防卫行为，或是会造成自己本身受伤害的话，那也不需要去考虑到这种手段。对，就是大概有这样的审查顺序，这样应该会比较明确一点吧。我有几个线索给你们。对，然后那个考那个奖励上面的那个黑字啊，如果你觉得他写还，因为我都是我不想打太多字，对，我不想打逐字稿，所以我的文字都尽量精简。尽量精简好处是说你可以直接背上面的字，就直接背上面的字。如果你真的不行，就直接背上面的字，对，你是可以学下来的。考试的时候可以拿去用。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些，哎呦，时间，再算了，跳个段落好了，就是在这边先让大家早点回家休息，对吧？过了周末，然后感谢大家礼拜五的捧场，因为我后来发现说礼拜五人数好像都比较少，跟礼拜三比起来，对啊。哎，这样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人写考卷了啊。